好吃。 真的很受用。 哎，他这话说的很有太监的味道。 该你了。 很有太监的味道。嗯。 我爱我家里有一段。 主子， 这个鸡腿很瘦肉， 来你就说这个小嘴渣渣，我吃的吃的这很瘦肉。 说两句，妃子吗？ 皇后， 哎， 你那拿着那个。 皇后， 哎， 我这脸饿死了，不叫了。 皇上，请翻牌。 翻你。 皇上今晚有史瑞克，有这个，有瑶瑶，有史瑞克，有，请翻牌。皇上想了想，哎，我们家小金子呢？ 我们定了金子，这怎么